时间十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新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时光总是能打磨出最好的东西，比如情感，比如文字，比如音乐。No necesito más de nada ahora que me iluminó tu amor inmenso fuera y dentro。行走的路上，我们轻轻依靠着时光的窗户，等待一朵花吹开美丽的回忆。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如果有人问你怎么样来总结三十年的华语乐坛，你会怎么回答呢？其实这真是一个非常大而且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手上有一份名单，叫做华语乐团三十年的三十人。三十年的过程当中，最后留下来被我们记住被我们唱着的，终究是这三十个人的歌声和传说。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凤飞飞，这位和邓丽君同时代的歌手。其实她在台湾本土的影响力反倒要大过她，是七十年代台湾不可争议的首席天后。三四十年前的乐坛并不像现在以吐字个性为荣，那时候字正腔圆是人们对于一个唱歌的歌手最基本的要求。而凤飞飞呢，她出生在台南，所以吐字上有一些缺陷，她又是一个非常勤奋和要强的人，所以当年她在刘家昌的门下学习唱歌技巧的时候，也会非常认真地向左宏元啊还有庄奴这些优秀的词曲人来学习语言。也许是他这种认真的态度让他有了非常好的机会，我是一片云，流水年华，还有掌声响起，这些优秀歌曲的首唱都是他，也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些音乐大师的首肯。多年之后，刘家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问他，谁是你唱的最好的学生？也许很多台下的人都有了答案，应该是邓丽君吧，但是想不到刘家昌回答的却是凤飞飞。这是凤飞飞的代表作《我是一片云》。 梦飞，他来去无 照映昔日生，目送夕阳下，我是一片云，自在又潇洒。 我是一片云，这首歌也是因为同名的琼瑶电影而被广为传唱。其实它的歌词非常的简单，只有40个字，但是正是凤飞飞这种不刻意的技巧，让这首歌有了独特的魅力。提起凤飞飞，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帽子天后。其实当年她选择戴帽子，首先是为了节约，因为她的那个时代连造型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自己打理。帽子可以用碎布料来做成，相对于上衣和裙子，当然要经济和节俭的多。有人说凤飞飞戴着帽子好像压抑了视线，但是凤飞飞自己却说这是她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因为压低了帽檐，有一些不必要的光芒就被遮掩了。她在25岁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本书，在自序里她自己说，我从来不曾在生命的画布上刻意地加上几曲绚丽的色彩。戴帽子的凤飞飞，她非常享受她眼里的那个世界，也安于那种低调实在的自然的做派，这就是她的帽子哲学。凤飞飞的这首歌很适合在春天来听，春风吻上我的脸。 玫瑰呀玫瑰最娇美，玫瑰呀玫瑰嘿最艳丽，春夏开在枝头上呀玫瑰玫瑰嘿我爱你，玫瑰呀玫瑰情意重，玫瑰玫瑰嘿情意浓，春夏开在锦池里呀玫瑰玫瑰嘿我爱你，心底是月心底情意，圣洁的光辉照大地，心底是月心底情意，圣洁的光辉照大地，啦啦啦啦玫瑰呀玫瑰痴儿戏，玫瑰玫瑰嘿雌雄伟，上呀玫瑰玫瑰嘿我爱你，玫瑰呀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嘿最艳丽，春夏开在枝头上呀玫瑰玫瑰嘿我爱你，玫瑰呀玫瑰情意重，玫瑰玫瑰嘿情意浓，春夏开在锦池里呀玫瑰玫瑰嘿我爱你，心底是月心底情意，圣洁的光辉照大地，心底是月心底情意，圣洁的光辉照大地，啦啦啦啦玫瑰呀玫瑰情儿浅，玫瑰玫瑰嘿刺儿尖，挥不少冰滴痴恋你呀玫瑰玫瑰嘿我爱你。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爸爸的后背，露天的老电影， 回来吧，回来我们一起工作。 我还记得绿皮车的轰鸣，告别的人群，你转过身去的背影。我还记得他的第一声啼哭，你眼角的泪珠和嘴角的微笑。 我们在时光上行走，我们在音乐里回首， 最美时光。 华语乐坛三十年的三十个人，三十年的过程当中，最后留下来被人记住的，却只有这三十个人的传说。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凤飞飞。对于60后还有70后来说，只要你在学生时代喜欢流行音乐，一定会记得这个人，还有这首歌《凤飞飞》，往事如昨。虽然那个时候你可能是手抄歌词，虽然在抄的时候还有一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情怀，但是这首歌确实是很多人在少年时那种莫名忧愁的记忆。往事如昨， 春去春回，年年如梦，但愿你勿忘我。别时匆匆，不到珍重，你可深深情浓。年华已逝，有情无足，依然常细细是难忘，温馨如昨，依然荡漾心头。离别容易，相见如梦，真情常在心中。何年何日才能相逢？ 这首歌叫做《往事如昨》，春去春回，年华易逝的伤感，好像只有在那个年纪才能够表现得这样的突出。91年，那个时候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台湾作家三毛离开了，后来罗大佑写了一首《追梦人》来悼念他。在选择由谁来唱的时候，他没有用三毛在生前御用的唱将齐豫、潘越云还有林慧萍这些，而是想到了已经处在半退休状态的凤飞飞。结果凤飞飞用她那种非常朴实无华的声音交上了一份非常圆满的答卷。后来这首歌也被用作了《雪山飞狐》的片尾曲，长白山的雪景还有凤飞飞的歌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 请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我真是

当手中握住繁华，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过。当青春剩下日记，无私就要变成白， 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还不太理解为什么歌里的妈妈会有着闪闪的泪光，为什么唱这首歌的珍妮要用那样大的气息。被黄沾称作是巨肺的珍妮，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跟她唱的那些武侠片的主题曲一样，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刘家昌和珍妮有过非常多的合作，那时候她还是刘老师的学生，就常常顶撞霸道的老师，还因为唱不出哭腔半夜被锁在录音室里。只是没有想到后来这样的他成了刘老师最骄傲的学生。 这般凄清的你，粉碎我的梦 年泡沫的短暂光亮，是我的一像涟漪，还到告别了的笑容，今天再度将我轻轻关注。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了炸醉，是那深深关注由此不经意，信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地，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像涟漪，还到告别了的笑容，今天再度将我轻轻关注。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来炸去，是那深深关注由此不经意，信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地，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来炸去，是那深深关注由此不经意，信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笑着地，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爸爸的后背，露天的老电影。 回来吧，回来，我们一起工作。 我还记得绿皮车的轰鸣，告别的人群，你转过身去的背影。我还记得他的第一声啼哭，你眼角的泪珠和嘴角的微笑。 我们在时光上行走，我们在音乐里回首。 最美时光， 华语乐坛三十年的三十个人，今天我们要回忆的第二个人是珍妮。当年我们记住的很多的粤语歌都是来自那些影视剧的作品，而这当中占到非常重的比例就是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的歌。这首歌堪称他们的经典合作，罗文和珍妮，铁血丹心。珍妮是一个爱恨非常分明的人。八十年代初，香港最红的女歌手是珍妮，最红的男影星呢，就是珍妮的先生傅生。只是天妒英才，29岁的时候，因为交通意外，他离开了。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珍妮却一直没有选择再婚，而是用一辈子的守候，坚守着自己爱情的承诺。这个像侠女一样唱着武侠片主题曲的珍妮，也是一个性格非常直率的人。曾有人说，香港乐坛的后辈们很少有没有被他指点过的。有人说他是乐坛大炮，但是他却说并不是为了博眼球，而是出于一个过来人对于年轻人的浮躁，敢于说真话的直来直往。